今以后我再不分是夜晚白天，是雪地或冰天，就算伤心我都要 不在我身边好冷，这句话不像是一个男人说的，我想那是他心里的一种无法言表的一种懦弱，这份懦弱他已经隐藏不住了，所以我们才听到。这时我又想起了窗外的叶子，在深秋里他们有的已经飘然而去了，而有的依然坚持着，那种坚持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我们眼看着他的身体慢慢的萎缩、卷曲、枯萎，而这一切就像是一首哀歌。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是落在天上的叶子，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，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。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，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，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。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，自己对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，自己的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是怎样有人陪伴。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，自己的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让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

第一次给你打电话，还记得上大一那一年，缘分让我们走到了一起，可一年以后我们却分开了，他却不在我身边，我感觉天真的好冷，所以我希望野哥能帮助我在这寒冷的夜晚找回一点点暖意。 真的无法改变了吗？你拨开我的手掌，看着远方，宣告了放弃。真的彻底忘记了吗？你赖着我的胸膛，反复的唱，永远在一起。冷风过露出了伤心，我有多么想多么痛，你不会相信。冷风过境，吹动记忆，心无法痊愈，等待多么苦多么难，你忘了约定。新的方向，不再勉强，擦掉了过去。真的也彻底忘记吗？你给过我的信仰，共同分享永远的意义。冷风过境，吹乱心情，露出了伤心，我有多么伤多么痛，不会相信。冷风过境，吹动记忆，心无法痊愈，等待有多苦有多难，梦何时会醒。 时候我会一个人走路，偶尔停下看路边的树，每一片叶子都不同，像我们的脸。公车站没人在交谈，我们不习惯和陌生人说话，像那些树叶一样的沉默。 想到了一首歌叫《越爱越难过》，而落叶呢，越落越肥沃。 说说你为什么，为什么要走？说你为何要分手？别拖，求你别软弱。求你说出口分手的理由，但你却拖拖拖拖到什么时候？如果要走，却又为何停留？请你别拖拖拖，大声地说出口。 说清楚一句话。 睡呢。 I miss you. I miss you. 在哪里，不要忘了，我在等着你。 不管你在哪里，不要忘了我有多么爱你。 我是吴周彤，这里是夜歌。 我一直在这里，不要忘了我有多么爱你。 尽了，在临别前，我似乎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这样说，那声亲爱的在歌声中显得那样的微弱，就像是天上的星光一样，看上去那样的暗淡，可不可以亮一点，可不可以大声一点，亲爱的晚安。 唱着的歌，如同我不懂。 觉得开始有些紧张，心急换上和你聊什么样的话题，不着痕迹透露会惊喜。